蔡琴在这首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独立封顶，所以了解孤独，孤独是内心亲密的朋友，在我最最彷徨的时候伸出双手拍拍我，拍拍我渴望依靠的肩头，孤独也是享受。当孤独遇到寂寞，天地豁然开阔，当孤独遇到寂寞，我找到了自我，来来和孤独握手，和寂寞对坐。这是蔡琴在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午夜场》当中所收录的作品《当孤独遇到寂寞》。年终岁末的时候，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要告诉各位，2018年没有几天了，可能会有很多人一下子就慌乱起来，年初的梦想、年初的工作计划、生活计划，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对不对？我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其实是错乱的，是不知所措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蔡琴开始唱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可能是因为蔡琴的歌声，也可能是因为刚刚前面我所读的那一段歌词，我总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和他对坐，然后冷静下来，你才可以顺利地完成它。这样想之后，你就可以豁然开朗。因为静下心来完全在听歌，所以就会被歌里的歌词的意境牵着鼻子走，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孤独和寂寞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感受。想着想着，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就好像是英文当中的 lonely 和 alone 的区别一样。但是我觉得人终究是逃不过那份孤独的，这种孤独可能是形体上的，但我觉得也更是我们心灵上的。比方说，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真的只能跟我们有一面之缘，擦肩而过，就是过客。也有的人，他可以了解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甚至是知己。结伴同行一段时间之后，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各自的理想，或者是各自不同的家庭状况，然后跟我们分道扬镳。起初呢，可能还会隔三差五的来个电话，然后联系日渐稀少，终于全无来往。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李叔同的一句词：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仔细想想，我们从小到大真的弄丢了很多朋友，我们和很多人都有走散过。可能过一段时间，若干年之后，你们有幸能够再次相遇，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各自在自己的生活轨道和朋友圈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相遇就找不到当初的那种感觉，你们最多点头微笑，寒暄几句。当年关系好的可能会坐下来喝一杯咖啡，聊聊现在的这种境遇状况，然后再次擦肩而过。说实话，我曾经天真的认为，就自己而言，这一辈子一定会有那么几个相伴终身的好友。但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相聚分离之后，我终于相信，或许这辈子可能只有自己才能够陪自己一辈子，所以提醒各位，请学会享受人生的这份寂寞和孤独。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汪峰的《生来孤独》。 许多个夜晚我已无法入睡，闭上眼就会感到疼痛，无论让自己疲惫还是麻醉，总会掉进迷茫深处。我的爱已在乎时有时无，我的感觉如梦越来越模糊，此刻我已陷入深深恍惚，突然一首从电台传出， 那歌声让我

在18岁的时候就创作好了，曲子的原名叫做《默契》。汪峰的妈妈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告诉他一定要给这首歌填词。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有了这首歌。在百度上有一段文字对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背景做了一些讲解，大概的意思是说，汪峰对君子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这首歌送给他。在他们相恋的过程当中，君子是听过这首歌的，他喜欢，他希望汪峰能把这首歌给他唱。说那段爱情故事真的太过凄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多累，无论他们之间的争吵有多么厉害，君子总是尽量让气氛温暖。两个有爱的人在一起本来就应该是温暖的。而汪峰因为了解君子，他的单亲家庭背景，他的性格犹豫和不稳定，他过早地步入到这个圈子里所遭受的起伏，他的心比天高，这些全部加在一个人身上，最后果真就要了他的命。汪峰企图把握的温暖爱，终也没能够挽留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君子以自己最纯情的脸与喧嚣的世界的霓虹惊艳，勇敢而美丽，却是最后一次。君子的悲剧让当时的汪峰强烈地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可悲，持续待下去真的需要勇气和代价。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伴随汪峰的就是失望，生活就是失望，一切都令人失望，除了你想喝一杯水这样的问题。由此种种，汪峰将心中的这种机遇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美丽世界的孤儿》。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汪峰的生来彷徨。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今生来旅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朋友啊，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了，可它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 神几道炼钢之一万光年，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妈妈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梦打败，而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再也别像个疯子一样的拼了，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散落着花朵般受伤的衣裙，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片段。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无望一样。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不用想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灭，而他从来就不 风所演唱的《生来彷徨》。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就说了，这两天我的情绪有些错乱，甚至还有一些彷徨。不是因为每天听这么多歌，这其中有很多伤感的歌曲，而这些伤感的歌曲背后一般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让人欲罢不能的伤感的故事。真的不是因为这些，因为工作了20年，每天都会接触这些伤感的歌，然后听这么多悲伤的故事。所以说实话，对这些我个人觉得我应该是从职业上有一定的免疫力了。我的彷徨更多的是因为2018年没剩下几天了。你突然有种感慨，对不对？时光交错真的太快了。所以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你除了感慨之外就是不知所措。但是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了张爱玲曾经有一段文字，很淡定地去面对时间的描述。她写道，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年终岁末的时候，把张爱玲这一段对时间所描写的文字拿出来和各位分享，就是想提醒各位，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难免会有彷徨，会有不知所措，所以请大家稍稍冷静一点，放宽心，真的不必那么紧张。好，

听到的是王菲在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将爱》当中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烟》。王菲反复的在这首歌里有唱戒不掉，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想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有戒烟想法的朋友，其实没有戒不掉的烟，只有你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借口下不了的决心。我身边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身边就在我隔壁的这个同事，他从大一开始抽烟，一直抽到今天，大概快有20年了。最近这一两年他把烟给戒了，很神奇，对不对？还有我的舅舅抽烟50多年，最近因为身体不好戒烟也快5年了。所以我前面已经说了，真的只要下定决心，你一定能够把烟给戒了。戒烟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听这首歌让大家戒烟，是因为今天我在微博当中看到了头条新闻他所发的一个视频，里面有各种各样抽烟对身体有害的一些说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只跟你大概的去聊几点他在那个视频当中所提炼的一些文字。他写到，香烟是如何影响你的身体，停止吸烟一天就会有效。一口烟有5000种化学物质进入到你的身体，首先是焦油，大家都知道烟里有焦油，会损害你的牙齿，破坏你的末梢神经。随后是一氧化碳进入到你的血液，让你当时感觉身体会缺氧，也就是会头晕。10秒钟内，尼古丁会纵用于你的大脑，血管收缩，血管壁增厚，造成血块生成。而其他物质还会让你的重金属元素导致破坏的一些基因会无法修复。这个视频我已经转过了，所以你如果感兴趣，不妨在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去看一看。希望收音前的每一位准备戒烟的朋友都可以把烟成功的戒掉，希望你下一次在呼吸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置身在大森林里自由呼吸深呼吸的那种畅快感觉。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想，说完这话题选什么样的歌，我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可以深呼吸，就可以有那种享受氧气的感觉。想来想去，想到了徐锦淳的这首《恋恋风尘》。 点点滴滴，思乡情。

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 是王杰在1989年所发行的广东话专辑的标题歌曲《谁名浪子心》。大家都知道王杰是香港人，而在这张专辑之前，王杰的事业重心一直是在台湾，唱的都是普通话歌曲。而为了打开香港歌坛，所以他在那一年宣布要唱广东话歌曲。对，我们刚听到的这首《谁名浪子心》，就是之前《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普通话歌曲，它的背影进行广东话歌词的改编而来。这首歌曲在当年一经推出，就立马获得了很多的大奖，比如说在89年，他获得了第7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新人奖，而这首歌曲也被评为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奖。90年，王杰又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2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和最佳作曲奖，而这首歌也被评为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虽然讲的唱的是浪子，但是我觉得和每一个听者想象中的是有所不同的，没有那么潇洒的浪子，而更多的是几分渴望和无奈。所以有人说是王杰在当年帮浪子做了重新的定义，大家才会如此的感动，如此的喜欢他的歌声。不过说实话，说到有关唱浪子心情、唱浪子心事的歌曲，我更喜欢更早之前的另外一首歌曲，许冠杰《浪子心声》，一起来听。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命里有事 虽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听到的是许冠杰所演唱的《浪子心声》，这首歌是1976年他所发行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所收录的，现在回头看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大，但是我觉得这些年他仍然是不时的会有人在翻唱它，足可以证明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的两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很早之前十几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有这样的心态，可是当时自己好胜心真的太强，所以每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不够冷静，而如今再回头去听这首歌，就觉得啊，如今的自己30多岁，比当年算是进步了一点，可是想要做到像歌曲所唱的那样如此淡定，还需要一些时日去修炼。不知道收音前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百强的这首《一生何求》，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